热血汉奸吴三桂翻译制作。胜利者永远不会被质问他是否说了真话。阿道夫·希特勒。自20世纪中叶以来，这个世界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不可思议的故事。这是一个来自普通家庭的男孩的故事，他的抱负是成为一名艺术家，但他却成了一名流浪汉。然而，他命中注定不会是一个被人轻易遗忘的流浪汉，而是要登上权力的巅峰，最终而成为有史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大人物之一。现在，这是第一次被很多人认为，这才是真实可信的叙述，一个不为人知最伟大的故事。阿道夫·希特勒不为人知的故事，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被人叙述过的伟大故事。1889年4月20日，奥地利布劳瑙。故事开始于奥地利小镇布劳瑙，一个名叫阿道夫·希特勒孩子就出生在这里。在他的鼎盛时期，他是欧洲最受喜爱的统治者。一个在布劳瑙出生的孩子，他属于那样一个人类小群体，他们明确而又决定性的改变了20世纪人类的历史。奥地利林茨，希特勒家族唯一的纪念圣地，希特勒父母的坟墓所在地。从他的父母和阿道夫的早年生活中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职业生涯将会非比寻常。他的父亲阿洛伊斯，一个严厉暴躁的海关官员，总是殴打他的儿子。他的母亲克拉拉每次都试图保护他。他去世的时候，年轻的阿道夫悲痛欲绝。他一生都把他的画像带在身边。婴儿时候的阿道夫就受洗了，作为天主教徒被抚养长大。6岁时，他进入了兰巴赫的修道院学校。很快，他就成了班里的尖子生。希特勒是伦巴赫大爱比教堂的唱诗班歌童。他曾经说过，他过去经常陶醉于宗教仪式的庄严壮丽之中。每当他在唱诗班吟唱的时候，他都会看到一位早期修道院院长的纪念碑。他的上方有一个标志，25年后，希特勒采用了这个万字符号作为他的纳粹党党徽。在他十几岁的时候，希特勒成了一个喜怒无常的问题少年。在林茨中学，他对大部分学业都失去了兴趣。他的理想是去维也纳，成为一名艺术家或建筑师。在那里，他创作了一些像这样的建筑图纸和水彩画。这些作品有灵性，但还不足以让他进入他一直渴望的维也纳美术学院就读。奥地利的维也纳，希特勒早期在维也纳的野心一点一点的破灭了。在被维也纳美术学院拒绝了两次的震惊之余，他成为了一个流浪汉。希特勒后来称，他在维也纳的那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悲惨的时期。1913年维也纳，在那悲惨的三年里 ,1913, 他是在维也纳的后街度过的。在这个为流浪汉预备的廉价招待所里，在这个令人郁闷的廉价招待所中，这位未来的元首消磨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光，和其他囚徒坐在一起，画了大批的水彩画。这为他赢得了一份微薄的收入。1913年，他从维也纳漂泊到了德国。他仍然梦想着成为一名伟大的艺术家或著名的建筑师。慕尼黑，1914年8月1日。欢呼的人群庆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右边是一位摄影师。在他拍摄的人群中，有一位是25岁的阿道夫·希特勒。阿道夫·希特勒，战争英雄。如果你了解他对为国家奉献的执着，就知道他有多狂热。他向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三世请求，要求加入所谓的国王禁卫军团，那是巴伐利亚的精锐部队。他被录取了，但被安排在巴伐利亚第16预备步兵团。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希特勒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随后，他兴致勃勃地完成了基本军训。但他总是很乐意帮助他的战友同袍们。他向他的战友们讲述烟草和酒精的危害。士兵们喜欢他，因为希特勒为他们画的画。希特勒会为士兵们画肖像画。大家还记得他年轻时画过各类画、做过的其他事吗？因为他想进艺术学校吗？ 可以说希特勒真的和他的战友们相处得很好。在1914年到1918年那段坚守战壕作战期间，他养了条狗，因为有人会偷他的东西。一战期间，阿道夫·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自愿去执行危险的任务。他的第一次作战是在1914年10月29日。希特勒的部队损失了3600人中的3000人。在对敌人进行五次攻击后，希特勒的一只袖子被炮火撕去。他从一个帐篷里刚走出来，在那里他和一些人聊了聊天。几秒钟后，一枚炮弹击中了那个帐篷，把他炸飞了。因为他在部队里的英勇作战，他被授予二级铁十字勋章，表彰他在战火中展示的无与伦比的勇气。二，他还被提升为下士，这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奖章。后来，他成了一名通讯兵，也就是说，他把消息从后方传到前线，这是一个阵亡率很高的兵种。他很喜欢，他一直很喜欢通讯兵那份工作。1914年12月，著名的圣诞休战。12月25日，希特勒不肯离开战壕，他抱怨道，这样的停战不应该发生在战争时期。然后他告诉他的伙伴们，他们参与休战是错误的，这不是正确的战争方式，只要战争还在继续，他们就是你的敌人。1914年至1916年间，在索姆河战役的最后阶段，阿道夫·希特勒被炮弹碎片炸伤了腿，这让他不得不回到了德国休养。他在那里一待就是五个月。希特勒本可以待在德国大后方干点轻活，因为他受过伤，但他要求被派回前线。你看，他从来不做逃兵，这点你不能不佩服他，他从来就不是胆小鬼。很多人都在想尽一切办法逃离战场，然而希特勒却选择了回到战壕作战。然后他又参加了德军的反击，在鲁登道夫进攻期间，他只用一把手枪就活捉了五名法国士兵，为此他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一，在战争期间，这些战绩都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没有人可以忽略他的显赫战功。他在1914年获得二级铁十字勋章，1918年获得一级铁十字勋章。10月中旬，他又获得了一枚作战勋章，但他从未得到晋升，因为他的上尉弗里茨·魏德曼上尉说他缺乏领导能力。这样评价希特勒是错误的。当战争转向对德国不利时，他认为是那些所谓的和平主义者和那些逃兵，也就是那些试图逃避职责的人，让德国输掉了这场战争。更让他愤怒的是，在队伍中抱着失败主义的军官们，他们实际上是士官，认为继续战斗是愚蠢的。他痛打了一个抱持此论点的军官，即便是一个下士殴打一个士官，他也没有为此惹上麻烦。他是个狂热分子。战争快结束时，希特勒中了推进伊普尔的英军的毒气，那是发生在1918年10月中旬。1918，他的脸因遭受毒气袭击而肿了起来，尤其是眼皮，导致他不停地流泪，声音嘶哑。接着他感到一阵剧痛，他说那是眼窝里的剧烈刺痛。他不愿意离开前线进医院，他认为这是他生命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在战场上和战友们在一起英勇作战。在战争中，他身边有朋友，有袍泽战友，他不是一头独狼，他受到战友们的尊敬，他目标明确。到了11月初，希特勒的斗志又恢复了，和往常一样，因为那些被毒气袭击过的人很容易陷入抑郁，非常担心自己会失明而在黑暗中度过余生。11月9日，也就是停战前两天，一位当地牧师来到医院，告诉病人，在11月8日8，德皇已经退位，德国现在是一个共和国。他告诉士兵们，战争失败了。战败之后就签署了令人感到屈辱的凡尔赛合约。丧失公正性的凡尔赛条约让大多数德国人在接下来的20年里痛不欲生。德国人无法接受德军已经输掉战争的事实。 希特勒认为德国战士们是被人从背后捅了刀子。捅刀子的就是德国内部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和议会里的政客。希特勒认为背后捅刀子的行为是犹太人破坏阴谋的一部分。突然间，希特勒发现了他拥有的最大的才能——演讲的天赋。他加入了在慕尼黑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小团体，他们成立了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简称纳粹。1921年，希特勒成为了所谓的纳粹党的领袖。1921年，慕尼黑 1921, 纳粹一词被盟军用作抹黑纳粹党的专用词，是为洗脑宣传的目的而被国际媒体普遍采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处于被共产党接管政权的严重威胁之中。在德国有600万共产党成员，阿道夫·希特勒只是纳粹党第55位成员，尽管纳粹党在他的领导下成员迅速增长，纳粹党早期会议常常遭受暴力威胁。国家社会主义者纳粹党经常发现他们在人数上远远落后，因此党会议被严重渗透，争吵无可避免地不断爆发。初级阶段的元首第一部竞选影片显示他仍然是一个相当不成熟的笨拙人物，还不能确定他是否会成为德国的救世主。1923年，希特勒觉得自己足够强大，试图在慕尼黑夺取政权。埃米尔·克莱因是唯一一位活到现在曾经与希特勒并肩作战的冲锋队员。现在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历，一切顺利，直到游行者发现武装警察封锁了他们一条狭窄街道的出口。我们沿街行进时还在唱着歌，突然我们听到周围响起了枪声，行动开始了。我们无言以对，我们无法解释发生了什么，直到游行队伍前方传来消息说希特勒死了。我看到人们眼中含着泪水，我自己也很伤心，而且很难控制住自己。虽然希特勒在枪林弹雨中幸免于难，他被逮捕并被关在兰茨堡监狱的一间牢房里。起初他情绪低落，拒绝进食，然后他又恢复了信心，因为他发现这次失败的暴动使他成为了当地的英雄。在审判中，希特勒猛烈抨击指控他的人，他告诉那个判他入狱的法官，历史将会把这个法庭的判决彻底推翻，你被指控犯有严重叛国罪，并被称为国家的敌人。如果说我犯了什么罪，那么我的罪行就是为了捍卫德国人民的权利而战。希特勒先生，法庭判你叛国罪，你被处以200金马克的罚款，在兰茨伯格监狱服刑5年，你有权在9个月内申请假释。阿道夫·希特勒在兰德斯贝格监狱服刑12个月。待续。第二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讲过的最伟大的故事。在他取得在法庭上的宣传胜利之后，希特勒开始着手编写国家社会主义圣经《我的奋斗》。他在牢房里口授了绝大多数文本，献给他忠实的追随者鲁道夫·赫斯。星期六晚上，其他囚犯围坐在一起，希特勒向他们朗读完成的章节。这本书总体上记述了对希特勒政治思想体系造成影响深远的一些至关重要的因素，例如犹太人、种族主义、德国人的生存空间、共产主义和议会民主制度的邪恶，同时也包括了希特勒对多种事物的看法，例如其他主题从拳击到梅毒。我的奋斗，我的奋斗成为有史以来最畅销的书之一，尽管战争结束后在该书许多国家被禁止，这一惊人的诉求希特勒后来还是付诸实施了，而且他正在努力掌握一种语言艺术。出狱后，领袖或者他现在自称为元首有了新的政治策略，他的目标不是策划另一场政变，而是在选举中赢得权力。他的原本计划是赢得数百万张选票，现在则改为他对民族伟大复兴的憧憬。希特勒的选举良机是在大萧条开始时出现的。几年后，1/3的劳动入口失业。伊尔莎·坦普尔在大萧条时期是一名教堂社工，是柏林贫民窟失业者中的一员。那种绝望之感是如此可怕， 我无法形容。到处都是乞丐，在柏林，无论你走到哪里，都有乞丐。各民主政党没能提出任何的解决方案。对数百万德国人来说，唯一的希望就是阿道夫·希特勒。你去过商店吗？你知道现在一条面包要多少钱吗？是 500.000 马克。500.000 美元马克。手推购物车不够大，装不了那么多贬值的货币。他怕我会挑起事端。你告诉卡尔政委，现在不是沉默的时候。我支持希特勒，因为他在目睹了这个国家所有的堕落和贫穷之后，他是唯一一个能为这个国家的人们伸张社会正义的人。他有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来自于他的精心准备。他把自己的完全袒露于自己的听众面前，敞开他的心扉，然后把它展示出来，再添加几个动力源，突然间就充满了能量。总统选举1925年4月26日，保罗·冯·兴登堡，德国国会，纳粹党，三席。1925年4月，竞选活动。看起来希特勒并不仅仅使用辞藻，他的演讲显示的情感是无需语言表达的直接宣泄。希特勒的演说中有一种天然质朴的巨大能量。国会选举，纳粹党107席，650万张选票，107个席位，德国国会中最大的政党。希特勒驾到。1933年9月30日，柏林总理府。从来无人能具备如此能量，如此轻易地打动观众。他所要说的，正是他表达方式所要陈述的。希特勒终于登上了权力的巅峰，并没有像他希望的那样在选票上大获全胜，而是出任联合政府的首脑。正如这一轻蔑的一瞥所表明的那样，希特勒极其鄙视他的联盟伙伴。他很快击败了他们，建立了自己的独裁政权。在他上台一个月后，德国国会大厦被纵火燃烧。这就是发生在1933年的所谓的国会纵火案。那时候他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共产主义阴谋，企图推翻新政府，企图来一场大革命。每个人都目睹了国会大厦熊熊燃烧的大火。就在当天晚上，他起草了一系列草案。这些草案改变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在任何民主国家人民都可以享受的权利，诸如言论自由等等，还有免于无故被捕的自由，上述民权都被统统取缔。在20世纪20年代，柏林以性变态聚集中心，毒品和堕落而著称。希特勒一掌权就下令把这些恶行统统清除，像淫秽书籍、色情和共产主义文学都被纳粹烧毁了。这次镇压将迫使犹太人、滥交的自由主义者和同性恋者，像马林、戴德利、众所周知的双性恋者离开德国前往美国。1933年柏林，焚烧色情和共产主义文学，大多数德国人容忍焚书，禁止其他政党，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因为希特勒提供了一条摆脱大萧条的出路。如果他做了那些不太好的事情，人民也会说，好吧，你必须用平常心来接受很艰难的事情。独裁似乎是摆脱困境的唯一途径。所以我认为这是件好事。他们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肮脏事物清除殆尽，接着做了一些事情，真的采取了行动，那正是希特勒的所作所为。他解决德国遭受的严重失业问题，他给了数以百万计的人新的信心，实际上还有福利。希特勒政府比前政府做得更好了，比以前好太多了。1933年希特勒刚掌权时，有700万德国人失业。当时德国是欧洲人均失业率最高的国家。在他上任的第一年，他的政府史无前例地帮助了 337.4 万人重返工作岗位。希特勒的杰出和创新的想法包括修建高速公路。全国的高速公路无论是长度和宽度都得到了增长。他还为工人提供住房。工人们的家庭会急切地花掉刚挣来的工资，为快速增长的经济做出贡献。政府优先考虑国民的健康和体质，尤其是针对年轻人。 为孕妇提供免费保健和慷慨的财政支柱，开展了世界上第一个反吸烟运动。此外，现在政府政策还包括保护环境和野生动物，犯罪几乎被完全消灭，行人在城市的街道上行走变得又安全了，得到政府补贴的工人可以到国外度假。希特勒是欧洲第一个实行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国家领导人，加班还有加班费。工厂现在被要求为工人提供洗手间和食堂。纳粹党领导曾认为对贷款收取利息是不道德的，通过迫使银行废除高利贷，数百万人摆脱了债务的奴役。这是一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壮观的经济复苏，并且那时的德国经济经常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大多数西方国家仍深陷大萧条的泥潭。纽伦堡集会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年度庆典，成千上万的人来了，人群充满了青春的理想主义去崇拜元首。纽伦堡体育场令人敬畏的氛围，在希特勒青年团的崇拜者中有一个叫阿尔方斯·赫克，他现在是关于纳粹时期主题的作家。我生命中决定性的转折点发生在10岁，从那一刻起，我一直对阿道夫·希特勒心存感激，直到我们输掉战争之后。我是在齐柏林飞艇机场排队的希特勒青年团82000名成员之一，我站在第一排。当希特勒开始讲话时，我们因为紧张而感到激动，列队拜见我们的救世主。然后他就出现在讲台上，我不敢看我身边的伙伴，因为我不想让他看到我眼中的泪水，我的双膝在颤抖。然后希特勒朝我们微笑，他举起双手让我们冷静下来，就这样双手挥动了多次。当他开始说话时，他用的是一种非常口语化的腔调，男人对孩子，父亲对儿子。然后他说，我们生活在这个新时代是多么幸运。他说，从现在开始不用再担心任何阶级差别，你们都是一个整体。但其精髓和重点出现在最后几句，他身体略倾向于讲台，我知道他此时直视着我的双眼。他说，你们，我的孩子们，德国的年轻人，活在一个幸运的时代，因为你们是这场伟大运动的参与者，你们将继承我们迄今所创造的一切。从那一刻起，毫无疑问，我的命运和阿道夫·希特勒紧紧绑在了一起。如此之久，直到我们被击败，德国就是我们现在必须面对的现实。德国内部正在骚动，整个德国都跟随着我们前进。20世纪30年代中期是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美好岁月，德国一片祥和，恢复了繁荣，人民再次拥有了民族自豪感。对于那些打算无视或评头论足警察国家的人来说，现在的德国显得那么的美好。那些名声显赫的外国来宾，许多人有着无可挑剔的民主资历，到希特勒山中隐居处贝格霍夫去拜访他，其中包括英国前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和英国首相一起来的有他的秘书阿尔伯特·希尔维斯特。贝希特斯加登1936年9月4日4 1936，希特勒跑下楼来欢迎刚从车里钻出来的首相大人，希特勒和首相非常热情地握手，然后希特勒把我们带进了伯格霍夫庄园的内部。这间巨大的房间唯一的光线来自于一个巨大的窗户，看起来简直太棒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窗户。劳和乔治说，你为德国做了了不起的事情，你恢复了德国的荣誉，你为德国争取到了平等的权利。待续第三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被讲述过的最伟大的故事三。我见过一些只会坐在扶手椅上夸夸其谈的政客，比起关心自己的国家，他们对为自己赚钱更感兴趣。是的，但你作为党的宣传领导，你必须明白，为了保护自己的钱，他们会舍得花掉一些钱，这是一笔好交易。也就是说，需要他们信任的人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安全的投资。这就是我的切入点。希特勒先生，我可以让你很受欢迎，比其他人受欢迎多了，但你得承认， 这颜色很吸引眼球，不像拿着镰刀和锤子的苏联人、国家社会主义者，没有这样的旗帜或徽章。希特勒不仅想要一个象征纳粹国防军的标志，他还想让共产分子心惊肉跳。这位曾经不及格的艺术系学生现在要开始设计历史上最为人知的旗帜。1945年以后，纳粹党的旗帜被禁止，并被媒体描绘为仇恨的象征。这个旗帜也被其他极端政治团体劫持，还有其他组织，比如摩托车飞车党，这些人根本不知道这个旗帜最初设计的初衷就是为了反共，蓝色的纳粹党十字。1923年在慕尼黑啤酒馆暴动中展出的蓝旗1923，最后旗帜沾满了国家社会主义党员的鲜血，这些党员不是受伤就是被慕尼黑警察打死。此后他被视为圣物，在纽伦堡集会上使用。阿道夫·希特勒将新旗帜神圣化，这是纳粹党所有文物中最珍贵的，最后一次出现是在1944年10月18日。直到今天，该旗帜仍然下落不明。1938年3月12日早上，德国士兵越过边境进入邻国奥地利，迎接他们的不是子弹和枪炮，而是玫瑰和康乃馨，以至于这一行动被称为花儿战争。大多数奥地利人很羡慕他们看到的德国的经济成功和声誉，那正是希特勒带给德国人民的。现在轮到奥地利人民欢迎他们的德国邻居，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领袖。这充分证明了希特勒作为核心对整个系统的重要性。希特勒在奥地利各地进行竞选活动，在未来我一如既往的只想做我自己，作为我的国民的警示和导师，做我的人民的元首。当德军越过奥地利边境时，奥地利军队同时进入德国城市慕尼黑、德累斯顿和柏林，向世界其他地方发出了和平统一的信号。压倒性的 99.7% 的奥地利公民在民主的原则下投票支持与德国统一，而这些人不需要到德意志来，我会手里拿着帽子，自己亲自带你们回家。我认为在 37-38 年底，希特勒觉得一切很好，但是我赢得的权利不只是为了恢复德国人的自信并解决目前的问题，我想他彻底改变了初衷，然后就赶走了那些旧政府的卫兵和军队，还有外交部等等。希特勒变得更有侵略性。1938年3月12日 ,12-1938, 奥地利到处都是纳粹标志。1938年3月12日，希特勒越过了靠近他的出生地不老瑙的边境线。奥地利人对德奥合并的态度令希特勒欣喜若狂。人们认为这是德意志民族古老梦想的实现，国家意志坚定的强烈表现，是对强加给德国人民的凡尔赛条约的反抗。凡尔赛条约通常被认为对德国是不公的。当希特勒进入维也纳的时候，看得出来他内心的激动。这个目睹了他早年失意的城市，现在给予了他英雄般的待遇。人们向这个人致以了崇高的敬意。希特勒实现了德意志人民的统一梦想，在奥地利的欢迎是迄今为止最热烈的。阿道夫·希特勒万岁！在里昂丁，希特勒拜谒了他父母的坟墓，就在他儿时的居所对面，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脉。就是在这里，远离他数百万的追随者，希特勒才真正可以完全放松下来，在伯格霍夫的核心层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该党集会上魅力四射的元首。在希特勒不为人知的度假处，生活既令人安心又惬意。不工作的元首有着自己的娱乐项目。正如里宾特洛甫的私人秘书所发现的，对于即将会见到希特勒，我内心激动不已。比如一开始他对我来说就像是弥赛亚救世主。他是一个喜欢开玩笑的人。他很喜欢笑。他厌恶两种笑话，黄段子和政治段子，他都不喜欢，但是他非常喜欢其他的笑话。希特勒没有可以倾诉内心感情的密友，他从不向任何人暴露他人性的脆弱， 但他的核心小圈子成员发现了他私生活的一个秘密。这是一般德国人所不知道的。希特勒讲了几个小时，我就站在墙边等着，直到他们想要文件或其他什么的。幕布拉开了，艾娃·布劳恩出现了。他说，阿道夫，我们现在必须吃午饭了。他也没有用政治问题来烦扰他，他不想让艾娃屈从于他。希特勒认为只要他还是个单身汉，他就有权得到德国妇女的爱，因为如果他结婚了，其他女人对他的印象就不一样了。艾娃给了希特勒一点资产阶级式的家的感觉。我想这个家的元素包括茶、蛋糕和性爱。你觉得是性关系吗？肯定的。在1919年，凡尔赛协约国成立了一个新国家，叫做捷克斯洛伐克，人口由以下成员构成：670万捷克人、310万德国人、200万斯洛伐克人、70万匈牙利人、460.000乌克兰人、460.000。随着捷克针对国内德国少数民族的暴力事件不断升级，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被迫要求与德国统一。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内斯宣布对苏台德地区实行军事管制，迫使愤怒的阿道夫·希特勒要求捷克把苏台德领土归还给德国。1938年9月26日，我已经向赫尔班能先生提出了一个提议，这个提议只不过是要求他兑现他以往的诺言。现在决定权在他了，是战争还是和平？他要么接受我的提议，给苏台德德国人自由，要么我们德国人就自己去为同胞争取获得自由。希特勒号召巨头会议努力避免入侵捷克。1938年9月28日，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启程前往德国慕尼黑和会，这是由荣誉保证的和平，张伯伦说。松了一口气的欣慰和感激之情席卷了德国。希特勒钢铁般的意志解放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人，而且还避免了战争。你却保了我们的胜利，现在你给我们带来了和平。希特勒万岁，胜利，胜利，胜利。待续第四部分，阿道夫·希特勒从未被讲述过的最伟大的故事。美国国务院在其1931年出版的关于俄国共产主义起源的三卷报告中，揭示了犹太人如何控制德国银行，那是在马克思·沃伯格的领导下进行的。早在1914年，犹太人就密谋给列宁、托洛茨基以及其他企图推翻沙皇的人输送大笔资金。当白俄爱国者勇敢地试图从犹太人手中夺回自由，犹太史书说一小部分犹太人被布尔什维克利用了，来镇压这种反革命行动。很明显，犹太人和土著俄罗斯人进行了一场殊死搏斗，事关俄国的命运。不幸的是，犹太团伙赢了，犹太人赢了，犹太人，我们会生存下来的，这就是他们告诉我们的。其实他们是想告诉我们，他们会活下来的。我们在11月投降，当我们就在快要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被自己内部的懦夫和卖国贼出卖了。令人憎恶的共产主义侏儒，我们如何与他们作战？我们团结起来，为了更伟大的德国，我们必须站在一起。我们要绞死奸商，摧毁共产党。我们德国要彻底消灭犹太害人虫。没错，我们会牺牲，我们要奋斗。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胜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会胜利的。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会胜利的。背后被狠插一刀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正是希特勒一直在说的。1961年，前犹太复国主义者本杰明·弗里德曼进行了一次演说，在华盛顿特区的威拉德酒店，主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人民的背叛。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一年。不到两年，德国就赢得了战争。德国潜艇令世界震惊，横扫了所有在大西洋航行的船队。英国虽然坚持作战，但他的士兵已经弹尽粮绝。 战士们仅仅有一个礼拜的口粮，之后就饿死了。与此同时，法国军队发生了哗变，他们失去了60万法国青年精英。俄国军队也发生了叛乱，他们不喜欢沙皇。意大利军队彻底崩溃了，在德国本土一枪未发，至今没有一个敌军士兵越过边界进入德国。德国向英国提出了和平条约。1916年夏天，英国在认真考虑和平协议，他们别无选择。在此期间，德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告诉英国战时内阁，听着，你们可以赢得这场战争，只要美国参战并成为你们的盟友。你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是，在你们赢得战争之后，把巴勒斯坦给我们，同时也要打败德国、奥匈帝国和土耳其。犹太复国主义者在1916年10月做出了这个承诺，这是美国人民从未被告知的秘密。他们不知道我们美国人为什么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我们参战之后，鲍尔福勋爵，犹太复国主义者们来到大不列颠，他们说，我们来写点正式的书面协议吧，这表明你会遵守你的条约，在你们赢得战争后把巴勒斯坦交给我们。这就是贝尔福宣言。贝尔福宣言只不过是英国向犹太复国主义者回报的承诺，他们达成的协议内容是为了让美国参战的而提出的。这就是所有麻烦开始的地方，由国会两院通过的美国宣战决议。200万军队，1919年4月德国慕尼黑，打倒德皇，德皇去死吧。1919年6月28日签订的凡尔赛条约，以及同年9月20日的圣日耳曼条约，决定了德国人民耻辱的命运。数百万人失业，犹太共产革命党领袖卡尔·里伯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试图进行一场红色革命。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写道，国际银行家们把政治家、政客和记者都拉拢到了一个阵线，以专制君主的专横方式发号施令。《每日邮报》1933年7月10日报道，德意志民族正迅速落入异族分子的手中。在希特勒政权前的最后几天里，德国政府的犹太官员比战前的数量增长了20倍之多。有国际联系的犹太人，并且有共产主义信仰，成功地混进了德国的行政管理系统。1933年，正当新国家社会主义政府从重要岗位驱逐犹太人的时候，全世界犹太人开始了对德国商品的抵制。